攻读生命记第八章。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你们应谨守遵行，好使你们生存，人数增多，能去占领上主向你们的祖先所示许的地方。你当纪念上主你的天主，使你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，是为磨难你，试探你，愿知道你的心怀是否愿遵守他的诫命。他磨难了你，使你感到饥饿，却以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，叫你知道人生活不但靠食物，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言语生活。这40年来，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为此你要明了，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，如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。所以，你当谨守上主你天主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路，敬畏他。因为上主你的天主快要领你进入肥美的土地，那里有溪流，有泉水，有深渊之水由谷中和山中流出，那地出产小麦、大麦、葡萄、无花果和石榴，那地出产橄榄油和蜂蜜，在那地你绝不缺粮食，在那里你将一无所缺。那地方的石头是铁，有山中可以采铜。即使你吃饱了，应感谢上主你的天主，因为是他赐给你这样肥美的土地。你应小心，别忘记上主你的天主，而不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诫命、规则和法令。当你吃饱了，建造了华美房屋居住，牛群羊群加多，金银增加，你所有的一切都增加了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心高气傲，以致忘记了由埃及地、由为奴之家领你出来的上主你的天主，使他领你经过了辽阔可怖、有火蛇蝎子的旷野，经过了干旱无水之地，使他使水由坚硬的磐石中为你流出，使他在旷野内以你祖先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。他这样磨难你、试探你，终究是为使你获得幸福。你心里不要想，这是我的力量、我手臂的能力给我造就了这样的财富。你应记得上主你的天主，因为是他赐给你得财富的能力，为实践他对你祖先启示订立的盟约，就如今日一样。如果你真忘记了上主你的天主，而随从了别的神，侍奉敬拜他们，我今日对你们作证，你们必要灭亡。上主怎样由你们面前毁灭了那些民族，你们也要怎样遭受毁灭，因为你们没有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声音。